张艾嘉她的小妹的电影《衣锦还乡》所做的主题曲。歌词里唱着，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，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。多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只觉得东方式的羞涩，很难把它和黑色旋风罗大佑联想到一起。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，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随着歌像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 蹦蹦蹦